Tippy. Only 98.50 to go. OK, D 跟 A 之间还是顿了一点。OK, Tippy 同学。DA, DA.、 嗯、QQ 糖。 Only 98.50 to go. 50 的, 的这个的丢了。不能丢这个音，然后 90 跟 A 之间也得连读 98. 川川 I hear what you say I'm with you. OK, with you 连读，不要 with you. 然后 saying 是两个音节，你刚刚发的是 saying saying saying. OK, 两个音节。 闯堂兔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能再听一次吗？这个，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发清楚，大声一点哈。 嗯。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OK, 这个其实发音上是没错的，可是开头的一些元音有一点不清楚，因为他的嘴巴太小了。 对呀、啊。 这是不敢说的。 抠抠缩缩的。 嘴巴、 啊、 嘴巴张开 ,OK, 比较自信一点。 对，你张开啊，你真正按英语这个发音的要领去做的话，老师才能听得清楚。 对， 你又害羞又没有发清楚，老师怎么给你纠音啊？ 而且再说呢，明明发音就是对的， 对、啊、 可是因为你害羞就 掩盖过去 了，错 了。 对， 来平静。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Okay, sort of 这个 s 的音发成了 the 了。I thought of, 就别碰上齿。Okay, 就是上颚 s sort of。 嗯，齐。 Only 98.50 to go. OK, only 的这一段呢，其实发音是对的，可是要连贯一点。刚刚听起来像 on on on， 气流要连贯一点。OK, on、嗯、 对吧？哈、嗯，三只小猪。 I sort of started this sort of independent thing. OK, 里面有很多的音节都比较顿，不用那么顿，要连贯一点 ，OK? I sort of start， 你会感觉就是特别连贯。那你现在是念一个音节一个音节 ，I sort of started the song 的，所以就是要连贯一点，放松一点就 OK 了。Okay? 要连贯，要放松， 嗯 啊，好，行，今儿课堂呢就纠正到这里， 耶、yeah! 啊。所以下次大家多练那个 time， 嗯， 是不是 time 嘛？ 对 ？time， 不要再发 time。 北 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三百句。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好，我是公正，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300句。这次的节目还是由我和 John 来一起主持。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0课体育和锻炼。 In today's program, we'll learn lesson 20, sports and exercise.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在餐馆里要用到的一些表达法，现在就请您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内容。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ir? Oh, yes, please. Which do you prefer, fast food or a la carte? A la carte. S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I would like some local specialities. Can you make some suggestions? Oh, sure. Our steak is cooked in a very special way and tastes nice.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try? Oh, yeah, I'll have a steak.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Well done or rare? I would like it medium. Okay, and what kind of soup do you prefer? I think I'll have vegetable soup. All right, vegetable soup. And apple pie for dessert. Okay, well,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A beer will be fin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have? No thanks, that's all. Please wait a minute. 听众朋友们，您复习得怎么样？要想灵活应用这些表达法，还要在平时多多练习。就像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就应该多参加一些体育锻炼一样。好，现在我们来学习新的内容。John, 你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呢？ Swimm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John 回答说，游泳是我特别喜爱的运动。Favorite 是个形容词，解释为特别喜爱的。 Swimming is my favorite sport.Swimm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要想表达我喜欢某项体育运动，也可以用 I like doing something. 例如 I like bowling. 我喜欢打保龄球。Bowling 在这里是个动词，前面可以不用加 play. I like bowling. I like bowling. 要表示喜欢做某事儿，还可以用Enjoy doing 这个句型。 I enjoy watching football on TV. 我喜欢观看电视中播的足球赛。请大家注意，在 enjoy 后面只能加名词或动词 ing 形式。 I enjoy watching football on TV. I enjoy watching football on TV. 这样，还有一项体育运动叫 jogging。那么，什么是 jogging 呢？ Jogging is running slowly. 哦，我明白了。Jogging 指的是慢跑。那么，慢跑在这里很流行，用英语说就是 Jogging that is running slowly is very popular here. Popular 是个形容词，意思是普及的，大众喜爱的。 Jogging that is running slowly is very popular here. JoggingThat is running slowly is very popular here. 有时外国朋友会问您 Do you know how to practice Kung Fu? 你会武功吗 Kung Fu, K-U-N-G-F-U, Kung Fu, 意思是武功功夫 Do you know how to practice Kung Fu? Do you know how to practice Kung Fu? 一些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久就会发现 The old people in China usually do Tai Chi Chuan early in the morning. 中国的老年人常在清早打太极拳。Do Tai Chi Chuan 解释为打太极拳。 The old people in China usually do Tai Chi Chuan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 old people in China usually do Tai Chi Chuan early in the morning. 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健身运动，用英语说是 aerobic exercises. Aerobic, A-E-R-O-B-I-C, aerobic exercises. 那么健身运动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体型，就是 aerobic exercises can help people keep fit. Help people keep fit, 帮助人们保持体型。Help people do something, 帮助某人做某事。Keep fit 指的是保持身体健康。 Aerobic exercises can help people keep fit. Aerobic exercises can help people keep fit. 约翰，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和你的朋友们通常在哪儿锻炼身体呢？ We often work out at a health club. 约翰回答说，我们常在健康俱乐部锻炼。 Work out 在此处解释为锻炼。 Health club 健身俱乐部。 We often work out at a health club. We often work out at a health club. 冲浪是一项较新的体育运动，如果您想尝试这项运动则可以说 I hope to go surfing one day. 我希望有一天能玩玩冲浪。 SurfingSurfing, surfing, 指的是冲浪运动。Go surfing, 去玩冲浪。 I hope to go surfing one day. I hope to go surfing one day. 我们通常可以用 go 加动词 ing 形式来表示进行某项活动，例如去游泳。 Go swimming. 去慢跑。 Go jogging. 去购物。 Go shopping.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He has won a world championship in men's gymnastics. 他获得过男子体操世界冠军。Win a world championship, 获得世界冠军。Gymnastics, 体操。Men's gymnastics, 男子体操。这里用的是 men, M-E-N. He has won a world championship in men's gymnastics. He has won a world championship in men's gymnastics. 好，新的内容就学到这儿。现在我们用本课学过的句型来造几个句子。第一句，冲浪是我特别喜爱的运动。 Surf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我喜欢观看电视中播的体操比赛。 I enjoy watching gymnastics on TV. 保龄球在这里很流行。 Bowling is very popular here. 练习就做到这儿。最后我们来一起练习一组辅音群的发音。一个辅音加 r 的辅音群。br bread d drink fr friend gr green cr cry pr prefer tr try thr three sh shrink. Okay, Julia, shall we stop here today? Okay.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们，再见。 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众朋友，又在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和你见面了。お元気ですか？ヨレです。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三百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今天我们将接着向大家介绍有关银行业务的内容。第十三课，兑换外币，留外。走访两国之间，兑换是必须经历的事情。 そうですね。留外はどうしても必要ですね。言葉が通じないと本当に困りますよ。 怎么样用日语去达到兑换？与其临到时为难，不如提前对自己进行一点语言培训。 その通りですね。 尽管兑换也是有关银行的内容，但和我们上一次学的内容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新单词。 了解，了解， 了解，兑换，换钱。 外貨，外貨， 外貨，外币，外汇，进口货。 買える。買える。 買える。改换。兑换。交换。 打勘。打勘。 打勘。兑换。 米ドル。米ドル。 米ドル。美元。 日本円。日本円。 日本円。日元。 為替。為替。 為替。汇兑。汇率。汇票的意思。 相場。相場。 相場指的是行市、行情、市价。 為替相場、為替相場、 為替相場、外汇牌价、货币汇率。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旅行支票。 細かい、細かい、 細かい、小的、零碎的。 交換、交換、 交換、交換、交易。银行间票据交换。 レート、レート、 レート、比率、汇率。 何々につき、何々につき、 何々につき表示每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 記入する、記入する、 記入する、記上、填写。 両替に関する言葉ばかりですから、少々覚えにく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とてもよく使う言葉ばかりですから、皆さんぜひ頑張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也许单词不好记，但一想到有一天它能帮上你的忙，或许你就有记住它的动力了。下面我们慢慢读一遍句子，看看你能听明白多少。 すみませんが、外貨はどこで買え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両替したいんですが。 打勘の手続き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米ドルを日本円に買いたいんですが。 まず200ドルお願いします。 今日の為替相場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は日本円に変えられますか？ 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交換レートは1ドルにつき105円です。 パスポート番号を記入してください。怎么样？如果单词没记住，是不是就更难听懂一些？不要着急，下面我们一句句来看。 すみませんが、外貨はどこで買えたらいいん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が、外貨はどこで買え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请问外币在哪儿兑换？首先，我们得确认可以兑换的地点。什么什么たらいいんですか？表示可以什么什么。例如，我可以乘坐这辆公共汽车吗？ すみませんが、このバスに乗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再听一遍刚才那句话。 すみませんが、外貨はどこで買え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到可以兑换的地方后，你就可以说。 両替したいんですが。両替したいんですが。 老子呀，我要兑换外币。両替したいんですが。 打艦の手続き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打艦の手続き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请问兑换外币的手续怎么办？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表示该怎么办？ 打艦の手続き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如果你是想把美元换成日元的话，你就可以说。 米ドルを日本円に変えたいんですが。米ドルを日本円に変えたいんですが。 我想把美元兑换成日元。什么什么を什么什么に変える表示把什么什么换成什么什么。米ドルを日本円に変えたいんですが。 まず200ドルをお願いします。まず200ドルをお願いします。 请先给我换200美元。如果是500美元的话。 まず500ドルをお願いします。 兑换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应该了解当天的汇率。 今日の為替相場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今日の為替相場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 请问今天的外汇牌价是多少？这是问牌价的一种问法。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は日本円に変えられますか？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は日本円に変えられますか？ 请问旅行支票能兑换日元吗？如果你想用旅行支票兑换现金，那么你就可以借用这样的说法。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は日本円に変えられますか？ 如果你是想换成美金的话，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は米ドルに変えられますか？ 如果你需要把钱换成零钱时，可以模仿下面这样的说法。 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能请您把这个给我换成零钱吗？細かいお金、零钱。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交換レートは1ドルにつき105円です。交換レートは1ドルにつき105円です。 比价是1美元换105日元。这是表达汇率的说法。交換レートは1ドルにつき105円です。 パスポート番号を記入してください。パスポート番号を記入してください。 请写上您的护照号码。在办兑换时需要带上护照，而且需要填写护照号码。所以当银行事务员对你说上面这句话时，你就该明白怎么办了。 パスポート番号を記入してください。 好，下面我们把十个句子练起来听一遍。 すみませんが、外貨はどこで買え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すみませんが、外貨はどこで買え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両替したいんですが。 両替したいんですが。 打艦の手続き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打艦の手続き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米ドルを日本円に変えたいんですが。 米ドルを日本円に変えたいんですが。 まず200ドルお願いします。 まず200ドルをお願いします。 今日の為替相場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 今日の為替相場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は日本円に変えられますか？ トラベラーズチェックは日本円に変えられますか？ 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